的你心里面那个家，谁也不能毁。你不曾发觉，你总是用右手牵着我，但是心却跳动在左边。你和我之间的遥远，永远隔着亲切爱笑的侧脸。深处有谁想陪着你向前走， 由迈克尔贝执导，马克沃尔伯格、伊莎贝拉莫奈等共同主演的变形金刚五最后的骑士最近曝光了首支官方预告片。作为一个在银幕上活跃了十年之久的超级科幻 IP， 预告片一经发布便吸引全球影迷的共同关注。 Forgive me. 时隔三年后，变形金刚五最后的骑士满血回归，首支预告片中可以看出视觉效果全面震撼升级，燃爆的宏大场面贯穿始终，气势磅礴的背景音乐全程透露出跨越时空的神秘色彩。与前作相比，变形金刚五最后的骑士有更多堪比奇观的冒险内容呈现，中世纪和现代两个时代的战争交织让人遐想连篇，而伴随最为人熟悉与期待的经典角色擎天柱、大黄蜂、威震天以及沃尔伯格扮演的凯德·伊格尔等再次回归登场，越发让人期待此次变形金刚五最后的骑士将讲述一个怎样的精彩故事。据透露，在变形金刚五最后的骑士中，沃尔伯格扮演的凯德·伊格尔将和恐龙金刚一起面对新的巨大威胁，而汽车人首领擎天柱不仅需要历经艰辛到太空中寻找其统治者，还将再次与重新杀出的威震天针锋相对。预告片中扑朔迷离的人物关系引发了人们对新剧情的无限猜想。该片预计将在明年上映，这绝对算得上是2017年度最备受瞩目的超级巨制，看来一定会再掀观影狂潮哦。 安顿台前幕后， 玩要玩得过瘾一点， 累要累得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心一点。 MyFM 100.5 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看着他轻轻将外衣披在他肩上，

海豚音公主 Mariah Carey 带来的 Oh Santa。 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身好夜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周三下班路上不孤单，大家一起聊天，乐呵乐呵听音乐啊。一上来呢就跟你们显摆显摆吧。我是呢经常和大学闺蜜聊天，就发微信嘛，然后想起以前吃饭的时候了。因为呢我们的学校不是号称天津最好吃的大学吗？后来呢我们的这个一食堂上楼上开了一家整个的那种餐厅，就像大时代一样啊，去吃的人非常多。当然这怎么能少得了我们呢，对吧？我们一个宿舍的这几个人，然后就去了啊。那么因为大学期间呢我们手里钱都不多嘛，对吧，都是花父母的钱，所以呢也会节省。但是我就记得好像有这个金针菇肥牛饭，哎呦一听这名儿就特别想吃。然后它整个套餐里面就什么都有啊，小吃啊，汤呀，然后这整个一份饭呀，挺贵的一份，但是我记不清是多少钱了。我当时就记得那种心态，就咬了咬牙，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然后我就点了一份。所以呢我们今天分享到的话题就是，你对自己做过最奢侈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新浪微博来搜索我的微博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是淑字，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 TJ 下划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我在微博微信平台当中等着各位了，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分享大家的留言。那么今天的开场曲呢，觉得今天应该甜蜜一些，对吗？首先我们的开场曲是来自汪苏泷 By Two 有点甜。 轻轻的附和，眼神坚定着我们的 幸福的风格。 MyTop 100，你的专属音乐态度。进入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 MyTop 100投票专区，亲自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吧。 你来听听，海洋在说了好玩的事情。 你将有机会获得 My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限量版 MyF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 进入进到就能够全身心跳。 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It's a dangerous love affair. Can't be scared when nickels down. Got a problem, tell me now. Only thing that's on my mind is who gon' run this town tonight. Who gon' run this town tonight. We gon' run this town. We are, yeah, I said it, we are. This is Rock Nation, pledge your allegiance.Y'all put teeth on, all black everything. Black cars, all black everything. And our girls are blackbirds, riding with they diligence. I get more in depth if you boys really real enough. This is not familiar, I'll explain later. But for now, let me get back to this paper. I'm a couple bands down and I'm trying to get back. I gave Doug a grip, I lost a flip for 5 stacks. Yeah, I'm chucking 5, 6, 0, shot, 0, hitter. Back to running circles round, niggas, now we squared up. Hold up. A game, but it's not fair. I break the rules, so I don't care. So I keep doing my own thing. Walking tall against the rain. Victories within the mile. Almost there, don't give a hell. Only thing that's on my mind is who gonna run this town tonight. In a dark Caesar, please follow the leader. So Eric B, we are microphone fiend. It's the return of the God, peace God. It ain't nobody fresher. I'm in Mason, Martin, Martella on the table screaming. Fuck the other side, they jealous. We got a banquet full of bras, they got a table full of fellas. Yeah. And they ain't spending no cake. They should throw their hand in, 'cause they ain't got no space. Yeah.My whole team got dough, so my bank account is looking like millionaires, bro. Life's a game, but it's not fair. I break the rules, so I don't care. So I keep doing my own thing. Walking tall against the rain. Victories within the mile. Almost there, don't give up now. Only thing that's on my mind is who gon' run this town tonight. From being Joe Blow to everybody on your dick, no homo. I bought my whole family whips, no Volvos. Next time I'm in church, please no photos. Police escorts, everybody passports. This the life that everybody asked for. This a fast life, we are on a crash course. What you think I rap for, to push a fucking rap for? But I know that if I stay stunting, all these girls only gon' want one thing. I could spend my whole life goodwill hunting. Only goodGon' come is as good when I'm coming. She got an ass that'll swallow up a G-string. And up top, two beast things. And I'm beast thing off the re-sling. And my nigga just made it out the precinct. We give a damn about the drama that you do bring. I'm just trying to change the color on your mood ring. Reebok, baby, you need to try some new things. Have you ever had shoes without shoestrings? What's that, yay? Baby, these heels, is that a mate? What?Baby, these wheels, you trippin' when you ain't sippin', have a refill. You're feelin' like you're runnin', huh? Now you know how we feel. Hey, hey, hey, yeah, yeah. Hey, hey, what's up?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加入车友会，绝对有品味，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 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到了我们车友会点名的时间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车友会当中看到了大香香、肥肥肥，还有未命名、大月月吧，一起快乐港湾，欢迎我们车友们的到来喽。后来的黄秀丽，我还是点你吧。那么今天点名时间到这里，来分享的话题就是你对自己做过最奢侈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就是你对自己奢侈一下，对自己好一点，我觉得就应该这样。不然我们就每天工作为了什么，对不对？然后那个上学为了什么，这都是啊。我们新浪微博当中大家有很多话要说啊。这个大家就是有的时候会想到，哦，这个是字面意思，我要从字面意思去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啊。这最奢侈的事儿，刚刚我看到一位听众啊，叫做晴子儿不多情。他说到了啊。戴了隐形眼镜，抹了那谁家的粉底液，涂了那谁家的口红，穿着我最贵的裙子，背着新买的包，去麦当劳买了一个甜筒，确实挺奢侈的。这几个物件加起来，确实不老少钱的啊。我们这边还看到了沉默的高阳，他说到了买了把弓，算吗？我就想知道你买这弓干什么呀？既然青春留不住，他说最奢侈就是给自己买了那个什么的手机，结果我发现我想砸了它。他说气温低于10度，他就自己关机，气死我了。没事儿，大家都一样，你关机他也关机啊。小小谢，你看人家就说了，从来没有对自己奢侈过，那以后要对自己好一些咯哈。好了，我们先听到这歌曲过后继续来分享大家留言。如果你想跟我们说你对自己做过什么样的奢侈的事呢，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来搜索我的名字书，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是书字，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在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方微信平台当中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许茹芸不爱我放了我。 错过航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却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夜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位置绝佳，建面30至900平米精致商铺，经营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边。 运通家园商业广场，祝您把握精彩商机。置业热线6630-1777 6630-1888。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MyFM 100.5。 放了我，别在我的苦中

of my life。 来自 MP 魔幻力量带来的《我无法不爱你》，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朋友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大家对今天的话题的回复啊。你做过自己对自己最奢侈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这边看到红色鱼尾，他说我想报个英语班要好几万呢，我以为他报了，他说哎呀比我一年的工资都高，要不要奢侈一次呢？那我只能说谨慎了，这你学英语如果有用处很好很好，但是如果学了你用到的不多，那还不如省点钱是吧。这边看到了懵懵的，他说奢侈嘛就是要花钱嘛，最奢侈的事儿当然就是生了个儿子的，对，给儿子以后要这个建设一下，是不是建设个房子。还有这边看到了明晰过往，他说到了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个新手机，太奢侈了。花了一个月的工资是挺奢侈的，也没存点嘛啊。看到了强，他说哎呦，他这是说没有最奢侈的，记录一点一点被打破，感觉自己越来越狠了，就是买买买，买完了再扔。那你真的好土豪啊。这边还看到了千商，他说我对自己最奢侈的就是给自己买了一套外星人的外设，心好疼的。但是我不太听懂外星人是电脑吗？这电脑确实挺贵的，我知道啊。宁静大海说不想住宿舍，我就给自己买了一套房，现在房价这是飙到了一定程度啊，你竟然给自己买到房，但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买的，确实挺奢侈的，不想住宿舍你就买房。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儿，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微博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方微信平台来搜索 TJ 下滑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大家的留言。好了，我们先听歌，歌曲过后进入到今天的 MyFM 狂躁万岁，狂躁万岁之情景再现系列。如果你想拿走我们的开心麻花话剧门票的话呢，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吧。那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 Jolene 蔡依林倒带。 四门四座依然 Smart， 全新 Smart 4x4 四门四座车，不止新增两门两座，更多亮点请到店体验，市场指导价13.5万起，详询天津之星或致电02-8490-9090。 Smart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680。 你曾喜欢的，你现在喜欢的，你将来依旧会喜欢的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来自张信哲过活。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我们这边看到了困困，醒了，他说到了，本来说好减肥的，但是呢没忍住，大半夜吃了烧烤，这算奢侈不？这个你对自己做过的最奢侈的事儿，应该就是这个了。好了，我们再分享一条，来自这个摩天轮，他说今年最奢侈的事儿就是配了几颗潘多拉，然后买了几个口红，办了一块什么手表，然后呢等到没钱的时候，我都想冲动变卖了。那就像那个张韶涵里面唱的，茉莉杯激光是希望的语言。我为什么会想到张韶涵？不过呢，只能说，你土豪，你够好，然后攒了那么多钱买这些东西，在没钱的时候就好好看着他们就行了啊。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儿。刚刚说好狂躁万岁的，那么我们就准备我们的题目了啊，来跟大家问的题目就是情景再现系列啊。这里呢，我们就不广告冠名了啊。直接是我们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搜索 TJ 下划线 MyFM 1005，然后呢直接把问题答案发送过来。你看一米阳光他说狂躁起来呀，狂躁起来呀，就是我这不按套路出牌，你们都着急了是吗？好了，马上就躁起来了。那么今天呢，成为我们狂躁万岁的幸运听众的话呢，他将会获得的是开心麻花最新爆笑舞台剧理查的姑妈话剧门票2张。那么接下来情景再现系列，我们要有请出这位人，这位旁白先生吧，他为我们带来什么呢？ 久未进食的赵寒冰，为了减少体力流失，进入了长时间的睡眠状态，唯一能唤醒他的，只有室友吃剩下的泡面汤。 好了，真的，我们就先听到这儿了啊，这旁白先生已经为我们带来今天的问题啦。我看看，我不说问题，大家能，哎，你看塔基塔基塔，他说了，来吧来吧，哎，谁怕谁呀？行，我就是谁怕谁，我能怕你们吗？真的是，既然青春留不住，答了泡面汤，吃剩下的泡面汤是吗？我的答案，我的问题就是，这个情景再现今天发生的地点是哪里？好了，赶紧把大家发送过来，一首歌曲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有请出吉克隽逸，我是女王。 擦干泪，你要勇敢向前，呼吸自由，准备好不后悔。 奖品即将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就到了。那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揭晓一下正确答案了。那么我们先点个名啊，看到了港电炮哥，最后的舞小贺，后面还有你成魔就说话，我就看到谁点谁了啊，是不是超级圆？然后毛毛，港湾的香槟，然后零，然后后面还有轩霸、东东枪、湖刘洋，什么行走的钳子、Mr. 左轮、金磊等等等等。哎，你们下回能不能起一个我叫着很顺口的名字？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幸运的战盘站起来，抽选一位幸运听众。当然，这个正确答案，你看爱情抗体他说了，我瞎猜一个吧。但是他瞎猜竟对了，他说这答案我也自己也对了，我瞎猜见谅啊。好的，那么我们幸运大转盘转起来吧。正确答案就是宿舍。好吧，听到了这个很幸运啊，塔基塔他发了一个图片，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我不知道啊，然后我还发了个图片，上面是写着字儿啊，说我还能怎样，最后还不是得把你原谅。他说难道是宿舍吗？恭喜你回答正确，也是成为我们幸运听众了。获得的奖品就是开心麻花最新爆笑舞台剧《理查的姑妈》话剧门票2张哦。今天狂躁万岁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还想参与的话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不要忘了还有互动话题，新浪微博来搜索我的名字舒君，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在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的是许茹芸好听。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T-Quan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有啊，奥特莱斯购物公园， 众多独家品牌引领风尚，吃喝玩乐随心购， 全年365天，天天低价， 大品牌小价格，高品质低折扣， 尽在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MyFM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MyFM。 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梦多美丽，让它继续。说的话总那么好听，你爱不爱我不能确定，也许你只把它当游戏，我却爱得太用力。说的好听，说的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妮妮 Kelly Rowland 带来的《这样吧》，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话题就是你对自己做过最奢侈的事儿是什么呢？新浪微博当中看到了银杏叶笔，他说找了个对象呗。那我就回他说，那你是不是你另一半能花呀？能花那不就很奢侈吗？是吧？这边看到了王德猛，他说哎呀，最奢侈我就是给自己买了个圣诞礼物啊，是某牌的耳机，运动的时候戴是吗？这边还看到了，很多都是祝福我的啊，射手座，这个月是得到了最多的祝福。妮儿的炸酱面来了，他说到了娶老李呀，盘克条顺183大高个的老李同志呗。我的天哪，这个怎么念呀？你这打错字了吗？我怎么念出来那么别扭呢？我们后面还看了面面洗团子，他说每天开车150公里去上班，我就想知道你住哪儿啊，然后你在哪儿上班啊，怎么离着这么远，150公里还是150里地呀、啊、这150公里可300多里地呢。你别闹啊，这有点太远了，说实话。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歌曲过后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就来说一说你对自己做过最奢侈的事儿是什么。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是淑字，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在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我们的官微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有请出徐佳莹圆舞曲。

You can do you, I'ma do me. 你不用管我，我也不会管你。You can get on the low, low, low. Everybody got a low, low, low. Do what we do, I'ma be me. 你不用愤怒，我们本来就 free. You can get on the low, low, low. Everybody got a low, low, low. Hey girls, I'm talking to you. 你注意耳朵，不要做糊涂。生活没有一步步，你是个木偶，不要被摆布。 还来自何洁。好了，这里是 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要被这首歌传染了，是蜀君，应该是这个调，我是蜀君。那么我们来尾波，就看一下大家的柳烟，是这么说吗？新浪微博当中看到螺丝钉配螺丝帽，他说的好的东西都是最奢侈的，我媳妇儿就是最好的，我做的最奢侈的事儿，也就是爱我媳妇儿喽。打了一把完美的狗粮。你对自己做过最奢侈的事儿啊？这边看到 David 说到2002年的时候花多少多少钱，那个时候花4000多也是挺多了啊。买了个二手的笔记本电脑，还是奔二的，用了一年就坏了，但是呢我学了很多东西，倒值了。这倒是啊。这边看到深不可埋公主，她说友谊是绝对不会满足于餐风饮露什么。友谊是最简朴同时也是最奢侈的营养，这句话我点100个赞啊。他说是需要时间去灌溉的，友谊呢是必须去述说啊，也是必须去倾听的，那么友谊也是必须倾听的，十分全神贯注。哇，你这还是一个排比句啊，让我走这个无厘头风格的一下子正经起来了。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最奢侈的事儿呢，

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留言啊，对今天互动话题都是怎么说的啊。我们新浪微博当中看到了叫做Trickman 他说到了，做过最奢侈的事儿就是打飞的去韩国过周末，周六去周日回，还背了巨多的面膜和洗发水回来，还累成狗。我觉得啊，就一定要点名批评你，你这样做是不对的，知道吗？最主要是你这样做的时候为什么不带上我呢？下次记得再有这样的事儿一定要带上我。不过你这个真的很任性，我觉得就是飞到韩国，周六去了周日再回来，我觉得起码是周五去了周日回来还合算一点啊，划算一些。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买的打折机票，如果不是打折机票，那是挺奢侈的。还好韩国坐飞机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啊。这边看到了兵哥说到了最奢侈的事儿，貌似我没有做过呀。没事儿，没做过，您就未来的日子当中可能不知道哪天就会做了。这边还看到了爱是鱼说买了个头戴显示器，我想知道这头戴显示器就戴脑袋上，然后我们就可以这些画面都显示在我们的眼前吗？猴 C 雷啊，好厉害，高科技的东西我不懂。今天也是跟大家分享了最奢侈的事儿，其实最奢侈是什么呢？不只是金钱方面的，包括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一些感性都会加载在里面。就像我刚刚说的，肯花时间去陪你的人，我觉得也是最奢侈的事儿，因为时间的价值是我们用金钱买不到的。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何洁《想永远》。 天津通富祥沃尔沃全新 S90 长轴版豪华轿车预售开启，一年整车延保，2000元售后工时，3年6折保值回扣。地址：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电话2829-3333。 宝贝，要过年了，爸爸带你去买年货。 去超市吗？ 不，去福地广场年货节。12月17日至元月3日，福地广场2017年货节开幕啦！ 来福地广场负一层，尊享一站式年货采购新体验。 十大年货品类，还有进口商品， 厂家直销，实惠到底。 进口超市商品超低折扣，让您一站购遍全球。 宜城福地广场年货节和您 一起过大年。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2390-3888。 Smart，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Hello， 你好，我是 MyFM 大牌吴克群，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MyFM。 记录喝着咖啡聊天晒太阳，拍下我和你看着夕阳的地方，为了留住你的眺望，捕捉的每个瞬间都有话要讲，听照片说悄悄话靠在你肩膀，沙滩上说你是真的。 听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隔多话少，主持人呢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这里还有现金奖励。 嗯哼，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00.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曾经我活在你的生命，oh yeah。 放不下去，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我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来自任贤齐，我是一只鱼。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刚刚出炉还烫手呢，热乎着呢啊。是娱乐资讯，有关演员，一位演员，非常当红的演员是谁呢？就是黄轩了。那么黄轩呢，也是被爆出恋情了，最新恋情。这个女孩子是谁呢？这女生是谁呢？她也是一位属于演员。那么她是谁呢？就是宋世云。那么她所属是 JYP 娱乐公司，她是个韩国人，曾经拍摄过《上到上学去》啊，还有《玩偶骑士》当中饰演女主角。然后其实我看她这个长得非常漂亮啊，而且特别可爱。那么这个宋世云呢，她的生日是12月2号。黄轩呢也是被拍到12月3号的时候，他们两个见面非常甜蜜，可能是为女友补过生日，这也不好说。反正既然恋情爆出来了，那我们就祝福吧。那关注完娱乐资讯，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蔡晨佳《小眼睛》。 我在城市屋顶找你点亮。 小眼睛来自蔡淳佳。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初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我们身体的事儿啊，也是有关一个数据调查。那么这个过劳呢，也是成为中国职场的常态，过度加班又是导致过劳死的首要原因。也是有资料显示，巨大的工作压力会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是高达了600,000人，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了。那么过劳死的威胁呢，它的对象已经是从体力劳动者转向脑力劳动者，而且呢它是呈年轻化的趋势。这个是数据上面显示的一项数据，然后我刚刚看到，主要是觉得确实在这样的社会当中，我们用脑确实过大。你看玩个游戏都会特别的费脑子，因为呢我深深的体会到了，就是你要想这个游戏当中怎么玩好呢，怎么去把对方杀死呢。当然这不是真正的杀，只是在游戏当中，只是我拿游戏举了个例子，不管是工作也好还是娱乐也好，其实都会费脑子。这样看我们去劳逸结合吧，这样不要让我们过度的去劳累啊，有的时候应该放松一些。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赵传一颗滚石。 中汽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了，中外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 一家一团特别推荐不用倒时差的超舒适新年系列旅程，老人孩子都安心才是天伦之乐，新年旅行就选一家一团。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5817-33985817-3398。 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即刻致电天津之星0228490-9090。 smart my taste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self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love， 这里是 my FM 100.5我的音乐电台。 my FM 山越岭后往回看，来吧擂一个冠军啊，谁不学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永远做一个冠军啊，不想为谁停下，翻山越岭后往回看，25年啊， 只有好音乐可以治疗你我受伤的心。你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 FM。 刘英、黄立行分开旅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来关注一个非常机智的事儿。最近呢，扬州的一个车主是把车停在了一个巷口，这巷口呢是比较窄的。哎呀，他担心自己去办事后呢，有人让他挪车。一看，我在车里留个挪车的号码吧。但是在车里找一圈，他也没那种就是挪车专用的那种纸，然后找一圈，但也没找到纸和笔呀。可是呢，他的车上有一副麻将，车主就灵机一动啊，竟然用这个麻将拼凑出了自己的手机号码。那不有一万两万吗？对吧？一万两万三四万就拼出了自己的号码，只能说太机智了，为你点个赞。以后呢，以防我车上没纸没笔，我也备副麻将牌好了。好了，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分享给你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欧豪 So What。 Hey You ready? It's my show time Go。 谁在我的歌边咆哮着，谁在我的背后嘲笑着，眼神充满冷漠，质疑我的未来，内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只属于我，表面沉默全部都软弱。 我们是九零一代，不受自主只剩一派 Mix the noise， 写挂这个时代，帽子发呆不是静态，在非说不成文规矩改朝换代，我控制音乐控制局面，善良和邪恶不止一面，把我的演讲再 rap 一遍， Let's do it big and follow me， 在全新世界。Nothing but the music is all I feel， 明白 It's my life、I do what I wanna do， just keeping it real， 放纵就是爱，别住只要这个的命，喧闹安静我都能适应，像一个勇敢心快乐，悲冷不缺。I have nothing, baby。就算遭遇狂风暴雨，也自信走下去，柳暗花明。很庆幸被你看清，教会了我一直的任性。不想畏首畏尾规规矩矩，释放自己的情绪。有什么恐惧？遵循自己的纪律。Looking for freedom， 别解放的限购。So what， 就用 hip hop 的 tango， 管他什么音乐，只要记得 tempo， 爱唱歌的 rainbow、oh， 我是 bad boy， 该揭穿你心中的那不懂什么叫害怕，也从不废话。妈妈说 baby just do it， 我亲吻妈妈穿着新的 jacket。 Nothing but the music is all I feel， it's my life， I do只要这个的命，喧闹安静我都能适应，像一个勇敢管不住内心快乐，被冷不缺。 I have nothing so what， 想感受脱缰的洒落，被丢人的囚禁我的自由，任谁都不能够改变我在现实世界里面生活、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 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每周五晚上10点到12点，周六晚上。 天天听 MyFM 100.5，有什么好处吗？ 嘿嘿，能有什么好处啊？不就是减减压、抢抢票、收收礼、回忆回忆我们的过去。 MyFM 100.5，好音乐让日子永远有声有色。 被中立拖累，来自周笔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养生小知识啊。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偶尔发点小脾气还是有好处的。荷兰的乌特勒支大学研究发现了，轻微的生气是对大脑的作用与某些积极情绪类似，能够激活大脑左侧的特定区域，促使人产生心理动力，更加的努力去追求预定的目标，并且体验到快乐和满足感。所以说啊，就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就想跟你们说，当你不开心的时候，适当的发泄出来也是对自己大脑有好处的哦。当然不要大动干戈，千万不要就是真正的上火发脾气，那可就不好了。好了，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动力火车《不甘心不放手》。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 My FM 100.5. 马德里不思议，来自蔡依林。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时事新闻。那今晚的24时呢，国内油价迎年内的第9次上调，汽油每吨上调435元，柴油每吨上调420元，折合每升90号汽油每升上调3.2毛，92号汽油每升上调3.4毛，95号每升上调3.6毛。那么0号柴油呢，每升上调是3.6毛。一般家用汽车油箱是50升的话呢，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会花17块钱。反正我今儿刚把油加满了，在那两天我就说有可能会调价，有望上涨这油价，结果就是上调了，我看看是上调了3.4毛呢啊。大家如果现在正在听广播的话呢，如果你的车正好该去加油了，那么

变化花的世界。 来自陈慧琳《花花宇宙》，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陪伴您三个小时，节目又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哈、今天非常开心有大家一起陪伴着，其实每天都是这个样子，工作嘛，就我的工作非常开心，然后每天能和你们相伴，然后伴你们下班路上，当你们已经在家中的时候，我也准备下班了，把你们安全送到家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 Kevin 音乐不眠夜了，我是淑君，明天音乐摩天轮时间我们再约吧，明儿见喽，拜拜。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MyFM 100.5什么？ 爱还有别的意义。 锁定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林宥嘉。 My FM。

F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你的心。 来自周迅的一首《看海》。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有人说知足呢会阻碍你前进的脚步，这让我突然想起了我比较喜欢的漫威漫画，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支线故事，所有的超级英雄呢陷入了完美世界的梦中，所有人的梦想都在这个梦里实现了。比如说美国队长，他并没有被冰封，也打倒了纳粹，打赢了二战，国富民强，但是事情最后并没有向美好的方向发展，反而出现了更多的难题。所以说在美国队长暮年的时候，有人对他这么说，你已经得到你的一切了，史蒂夫·罗杰斯，如果这个世界还不如你所愿，那么这可能就是生活。没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去追求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当然能够随时随地知道知足，这也是幸福感的源泉。比如说马上为你送出的来自陈琳《知足女人》，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558-558。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就要爱 好音乐聚集地就在 My FM。 你好，我是张靓颖。 My FM。 灵魂伴侣来自田馥甄，只有你才能真正理解我在风中的沉默，这种灵魂上的交流才是爱情当中最宝贵的交流方式。这里是 M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七里香这张专辑呢，是周杰伦制作的一张专辑，发行在2004年的8月份。他的每一张专辑的名字都富有创意，而这张专辑呢，应该赋予他什么名字曾经困扰着整个专辑团队。几经探讨呢，最后决定回归音乐的纯粹，聚焦在专辑的音乐性上，于是第一首主打歌《七里香》就被定做了专辑的名称，这也是周董第一次用主打歌来作为专辑的名称。马上为您送出这首充满了怀念味道的《七里香》，来自周杰伦。这里是 M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天津通富祥沃尔沃全新 S90 长轴版豪华轿车预售开启，一年整车延保，2000元售后工时，3年6折保值回扣。地址：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电话2829-3333。 MyFM 100.5 Metal Music and more of it。 就像雨水，源自落叶，跟我。

来自水木年华的一首《启程》。这里是 M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相信你对于陶喆的这张专辑一定不陌生，就是 I'm OK。如果你期待这张唱片里听到如第一张一般纯粹的 R&B， 有徜徉在 R&B 海洋之中的慵懒摇摆的感觉的话，那么可能这张 I'm OK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因为 R&B 在这张专辑中只是作为各种丰富曲风的催发剂，使得整张专辑丰富多彩却不显得散乱。作为一张专辑的整体风格以及做音乐的企图，比起第一张同名专辑呢，不能不说是一种飞跃。如果说第一张是陶喆对于华语乐坛的视角时的话，那么这一张 I'm OK 才是陶喆真正的音乐上大展拳脚的作品，而其中有很多的歌曲我们都耳熟能详，比如说马上来听到的是来自陶喆《普通朋友》。这里是 M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来自陶喆的一首《普通朋友》。北京时间来到了20:49，这里依然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我是 Kevin。继续来为你送出的这首歌呢，是偶像剧《莫非这就是爱情》的片头曲《Fly With Me》。这首歌除了有温岚轻快的演唱，最大的听点是由袁若然所创作的歌词。轻快的 R&B 曲风配以温岚清新甜美的唱腔，演绎了这部都会爱情故事，让我们感受到在爱情刚刚萌芽时的微甜气息，也带着我们用更加轻松诙谐的角度面对令人有些无奈的莫非人生。马上为送出来自温岚 Fly With Me， 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an 不眠夜。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即刻致电天津之星02284909090 smart。 My FM 100.5 流行好歌为你推荐 MyFM 100.5，我是孟庭苇。 MyFM， 你陪我吃饭不吃菜，你陪 陪我洗个泡泡浴，你陪我玩大人游戏，你陪我去梦中旅行。 Now, right now, listen, right now, my FM 100.5, music 40, right now, my FM. Mama唱着的歌谣，牡丹啊绣在衣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